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550集，起死回生。宁公公一口血吐出来，边咳嗽边十分镇定地回话： 九王爷，老奴路过此地，被一股内力所伤，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众人都皱眉，赵普眼色也寒了几分，这老太监睁着眼睛说瞎话呀。邹良走上了一步，看着他： 刚才吹哨子的是不是你？ 哨子？什么哨子？老奴出城办点事儿，连夜赶路，却遇到怪物袭击，刚刚跑到林子里躲避，忽然就听到魔音贯耳，受了内伤，随后就被抓住了。 众人都皱眉，就算知道他胡说，但是没有证据。众人都下意识地看了看殷侯，殷侯无所谓的一摊手，表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是觉得有人行迹可疑，所以抓了来。赵普沉住气，看了看展昭： 这里是开封府管辖，不如你出联。 展昭点点头，他让王朝马汉扶着宁公公去开封府，但宁公公说要回昊天楼。 哼，既然宁公公是目击者，那麻烦到开封府跑一趟吧，包大人需要问话。另外呢，这怪物不知道身上有没有毒，让公孙先生给你先检查一下比较好。 说完，展昭对王朝马汉使了个眼色，众人就将宁公公带走了。赵普叫人来准备将那些肉饼缠起来，却听殷侯开口 要烧掉。 嗯，挖坑烧透深埋。 这些究竟是什么人啊？ 这些不是人，我都好多年没看到了。果然对付肉球最好的办法是拍成饼。 赵赵，你们查什么案子？ 展昭想详细的给殷侯解释一下这一次的案子，但是又似乎说来话长，只有先拉住殷侯袖子追问： 外公，你们以前见过这个呀？ 嗯，这些不是人的话是什么？ 天尊和殷侯对视了一眼，随后一起叹了口气，摇摇头： 是死人。 真的不是人？那是什么？僵尸？丧尸？还是干尸啊？ 不会又是什么阴兵鬼兵丧尸兵什么的吧？ 哎，不是，完全跟打仗没关系，这些东西啊就是弄巧成拙之后造成的，总之说来话长。 赵普让官兵们先挖个大坑，先按照殷侯和天尊说的法子处理那些尸体，之后众人回开封府详谈。殷侯和天尊告诉众人，他们以前见过一次这种怪物，是很多年前的一件往事，而二人提到的这一件往事倒是使原本扑朔迷离的案情瞬间清晰了起来。殷侯和红九娘到了开封，众人都聚集起来，连包夫人都因为好奇跟着包拯来听当年的往事。殷侯觉得这阵仗还挺大，有些纳闷： 你们这是查什么案子？ 展昭大致将鬼面人的事情跟他说了一下，殷侯皱了皱眉： 纪长天，纪润的后人。 众人都点头，殷侯就看天尊： 你觉得呢？ 大概是跟祖先一个毛病吧。 殷侯摇头，显得挺无奈。展昭伸出一根手指戳戳殷侯： 想清楚。 纪润最后还是死了吧？ 死了，我瞧见尸体了。 然后子孙后代还在研究他们那点命数？ 没，貌似死绝了。 殷侯一挑眉，似乎觉得是个好消息。众人耐着性子看着二老在那儿打哑谜，急得要命。展昭掐住殷侯的胳膊让他快说，殷侯揉了揉自家外孙的头： 这事儿说起来牵扯比较多，跟你们案子有关系的 估计也就是季润当年那件事情。 那就挑那段来讲。 季润是李变的谋士，人很聪明，精通风水，季家人祖传的短命，没一个活得过三十的。 嗯，这个之前天尊说过。 季润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不可否认，季家的人血统优良。季润除了缺德点坏一点之外，也没什么缺点，脑子好，功夫好，长得也凑合。他如果能活到现在，估计功夫跟我和老鬼差不多。 众人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天尊和阴侯。天尊接着吃橘子。 可惜命短。 众人都皱眉，这的确是要命的事情。要什么有什么的一个人，让他在三十岁之前就结束生命，谁都不会甘心。 所以季润这辈子都在想法子延长自己的寿命。不过没办法，妖王当年给他算了命，活不过三十，最后也的确没有活过三十。 季润那小子心眼贼小，是他自己找妖王问命的，妖王不跟他说，他就追着问，问了他又怀恨在心。 他不是恨妖王，是极恨。 阴侯拍了拍天尊的头，似乎是让他消消气。天尊接着吃橘子。 那这些怪物和季润有什么关系啊？ 季润当年沉迷于一些长生不老延年益寿的巫术，查来查去就查到当年淮南王刘安炼制丹药的药方什么的。他搞了一堆歪门邪道的药师郎中跟他一起弄，不过弄了很久还是没弄出长生不老药来，于是他决定走另外一条路。既然不能让活人不死，那么干脆让死人活过来。 阴侯说着冷笑了一声，众人都微微张大了嘴。公孙抱着小四子，父子俩惊讶地瞪圆了眼睛。 起死回生啊。 嗯，于是他就开始各种折腾，搞来死囚弄死，有的死透，有的半死，灌药炼丹用毒熏，总之各种花招，最后还真让他折腾活了，不过就折腾出了那种怪物来。 众人惊讶地看着阴侯，觉得不可置信。公孙摸着下巴，在一旁听得仔细，随后摇头。 没理由啊，不可能的，人都死了怎么会活过来？ 其实当年妖王也这么说，他说到头来，这些所谓起死回生的人，不过是中了毒或者蛊，从人变成了妖怪而已，还是活不了太久。 季润是想把自己死了之后变成那种萝卜，还是想做干尸？ 他哪个都不想做，这根本不是成功的死而复生。季润还不死心，越做越多，最后弄了一大堆这种玩意儿出来。 这次的情况听着貌似是有些像。 后来呢？ 后来就关不住了呗，李变也不管他，只叫他把这群干尸处理干净，于是他就将干尸赶到了一座城里。城里的百姓有的死有的伤，大部分都逃了出来。季润下令将城门一关，让他们在里边自生自灭。 他不是想看他们自生自灭，而是想看看最后那些怪物会怎么变化吧。 其实当时若是能有你这么个神医，季润说不定还有希望。 也没希望，再神的医术也不可能让真的死掉的人活过来，除非…… 众人都惊骇地看着公孙，除非什么？真的能活？ 不是，我是觉得命定的活不过三十和起死回生一样不怎么靠谱。季家人说不定是有什么代代相传的病症，我最近在研究夜叉宫那些病症的时候正有些所得，也许是他的身体出了毛病，如果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医治好的话，就不用死了。 可惜季长天死后季家就绝后了。那最后那些被他关在空城里面的怪物怎么样了？ 怎么样，不停地撞门要出去。 所以你用魔音诀毁了那座城，还有城里所有的怪物。 但是季润那厮放出消息去说阴侯发脾气毁了一座城，造成死伤无数，把他自己用活人炼丹药搞出怪物那茬给遮掩了。 天尊阴恻恻地补充了一句，展昭眉头就忍不住一挑。 混蛋。 有些人天生就是坏人，不需要同情。姬润的子孙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那小子连骨头里的渣渣都是坏的。 白玉堂给天尊倒茶，让他消消气。估计季润当年算计过他们几个，不止害过阴侯，还害过银妖王，所以天尊不满。 当年季润啊，是用死囚和炼药之术来制造出这些怪物，如今又是死囚失踪，又是炼药之术，暂且不管是炼药还是炼妖，但两者的确十分相像，又与昊天楼有关系，这次还活捉了宁公公。再联系到老庞之前查到王峰年轻时候的往事，莫不是他在研究什么起死回生之术，想让死去的爱人复活？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觉得有可能。这时就见赵普拖着下巴，似乎是想到了什么，皱着眉头。 之前说王峰和屈仲远还有石业之间各自相差20年，他们彼此之间的遭遇也很相似，觉不觉得？ 众人都点头。这两人都是和王峰一样痛失所爱，使用阴阳殿想要让爱人复活。当然了，王峰使用过阴阳殿没有，并无人知晓。 而纪长天是创造出阴阳殿的人，纪家既然都有早死的家族病，那研究不死或者起死回生的法子应该也是代代相传。 纪长天留下了阴阳殿，却没有了子嗣，而且纪长天说他制造阴阳殿的目的是为了留下扇阴门，让自己以后好起死回生，这里头似乎只缺了几环就联系起来了。 众人都点头。这时就见折影急匆匆跑了进来。 王爷，司童死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嘿，小馒头， 又死了你，那么大声干嘛？ 哎，你干嘛呢？那么认真。 哎，我在帮编剧姐姐写剧本。 他人呢？ 他说他写不出什么船，自闭了。 哎，船？ 哎，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哎，不知道。那啥，你把你写的拿来我看看呢。 哦，喏，这儿呢。 欢迎订阅分享。哎，你这也太死板了吧！哎，来来回回就这么一句话。 不然你来。 哼，看我的。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弟弟妹妹啊，天虽不能白嫖哦，记得订阅、分享、打call，一键三连。